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57章，豆腐呢条友仔咧，虽然胆啊细啲，但系其实喺好多时候，佢个脑都几灵几聪明嘅。呢一句话就真系讲到点子上边啦。顾文敏八成可能真系俾人救咗，但系救佢嘅未必一定系好人。地坑底下嘅光芒肯定系有人打手电筒之类咁嘅嘢，亦都讲明下边肯定系有人。豆腐喺呢个时候竟然想出声同人哋打招呼，我喺佢头嗰度刮咗一巴讲：喂，先唔好出声。下边系咩人都未清楚，而且枪法又咁准，讲唔埋系一个唔好相遇嘅。我哋唔好咁打草惊蛇，再等下先，睇睇情况再讲。豆腐系一个急性子嘅人，但系俾我咁一拦，只能够眼金金咁望住下边。嗰一个黄色嘅光芒若隐若现，并且喺我哋嘅注视下边越嚟越暗淡。似乎下边仲有啲咩通道，而下边嘅人正喺度往地坑里边嘅中央越行越远。我同阿豆腐都一路注视住嗰个光控嘅动静，一边就侧起耳仔嚟听下边嘅声音，或者可能由于下边嗰啲人嘅脚步好轻，又大概可能真系由于个地坑太高啦，我哋乜嘢都听唔到。而嗰个光云就越嚟越暗淡，眼睇住连嗰个人蛇嘅尸体都已经睇唔清啦。我正打算同阿舅父讲，我哋不如一齐行动啦。但系而家下边嘅黄光竟然突然间一熄，成个地坑瞬间陷入咗一片嘅黑暗当中。舅父讲： 咦，咩回事啊？佢哋嘅手电筒冇咗电啦！ 啊，究竟？佢哋仲有冇电池啊？ 不如我哋赞助两个，好继续睇落去啊！ 我谂都冇谂到会咁突然，不由得讲赞助。唔通你掟两块电池落去，然之后同佢哋讲： 喂，电池系我哋赞助嘅，你哋快啲换上啦！啊，等我哋好继续夹嘢咁咯。 呢条咁嘅懵仔，究竟你阿妈驮你嘅时候，个肚系咪俾门夹亲啊？豆腐一嬲啦，讲： 诶，唔准你讲我阿妈吓！ 好好好，系你冇夹亲，冇夹亲。嗱，咁我哋而家即刻搵条绳，我哋两个落去睇下。豆腐咁俾我个话题一带，就唔记得咗头先嘅事啦。即刻三下两下就翻咗条绳出嚟，打咗个落绳桩，就开始往地坑下边滑落去咯。15米嘅绳，啱啱好就放到底。我同豆腐嘅落脚点就系啱啱喺嗰个人蛇嘅身上。呢个时候打开个手电筒一睇，今次就真系睇得非常之清楚啦。只见呢条人蛇长得好恐怖嘅，下半身系蛇，中间系人身，嗰条颈都大概有成3米咁长，上边先系个头，密密麻麻全身布满住青色嘅蛇鳞，个尾嗰度仲有几条嘅血痕。肯定应该就是被我同豆腐所伤的了。而真正致命的是在他的头的侧边被人家一枪打中太阳穴，红红白白的脑浆隐隐约约地流出来，好核突。我以前做过鱼贩子，经常杀鱼，汤肚抽肠开鱼脑这些这么核突的东西实际上都惯了的了。但是反而豆腐就真的有啲顶唔顺啦，揞住个鼻，揞住个口，只眼都唔敢睇地下，到处乱咁睇。呢条僆仔胆细唔成器，认识佢咁多年，我都习惯啦，所以我冇理佢。继而我就踎到喺嗰个人头嘅旁边，攞出咗匕首，顺住嗰个被打穿嘅太阳穴里边就笃入去，搞咗一阵红红白白嘅脑浆就流晒出嚟。豆腐一睇 吓鬼到倒插一口凉气，震晒咁讲： 你条友真系变态嘅，你仲唔服气嘅咩？你究竟喺度搞乜嘢啊？系咪谂住将里边啲嘢攞出嚟当豆腐花食啊？唔通？ 我顺口讲：系系啊，再渗啲胡椒粉添啊，得唔得？啊！呢个豆腐呢个时候啊，喊晒面，一副呕心嘅样，压低把声音讲： 啊，变态嘅变态，你点解要放弃治疗啊？ 豆腐嘅话音刚落，我就揾到咗自己想揾嘅嘢啦。我个匕首一跳，一粒子弹就跌咗出嚟。呢、这、一个带住老张嘅子弹好细粒下啫，银色嘅，个头部啊比较圆，对于枪械嚟讲。我研究都唔算深，但系乜嘢子弹配乜嘢枪都可以睇得出嚟嘅。呢一种子弹只能够喺手枪上边使用，几乎瞬间我就谂起咗嗰个秃头嘅地中海，佢哋手里边有手枪，唔通救顾文文嘅系佢哋？咁佢哋嚟呢度究竟系咩目的呢？豆腐估计系冇点睇明白。佢掘住我手里边嗰粒子弹，不由得啊急急咁讲： 喂，唔好睇啊！再睇啊，啲菜都凉晒啊！顾美女生得咁靓，万一遇上咗一个啊同你一样咁嘅变态或者影嘅禽兽流氓，咁点办啊？ 俗语讲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知道敌人系边个，胜算就会多一啲。我掟咗粒子弹，示意豆腐跟我走。呢、这、一个地坑嘅下边，应该就系人蛇嘅老巢嚟噶啦，但系绝对唔系人蛇自己搞出嚟嘅，好明显呢个系人工打造嘅，而且再讲呢个岩石里边收咁嘅地方，一两个人就肯定唔得。当初嚟到呢个地方去修建嘅，起码系一支队伍喺山里边。能够开一条咁嘅通道，又系咩目的呢？我哋嚟到呢度系意外嘅发现，但系嗰个咁嘅秃头肥仔同埋小美女嚟呢度，唔至于系意外啩？喺地坑嘅左边，仲有一条四方形嘅通道，打磨就唔算系好平整嘅。头先之所以手电筒嘅光芒会越嚟越弱，好明显。就是当时打着手电筒的人顺住通道就往前走，所以先会带走啲光嘅啫。我系往个地下睇咗一眼，发现呢度已经唔再系岩石结构啦，而系硬土层。每隔几米个墙壁上边就会有一条凹槽，呈现出被烟火熏烤过嘅咁嘅痕迹。睇嚟应该系用嚟放嗰啲照明火把用嘅地方。由于是土质结构，所以每行一次地下都会有一些痕迹的，在浮土里面留下了一串的脚印。不过等我和豆腐觉得意外的是，从脚印上来看，由始到终只是一个人，而且脚印比较小，一看就是属于女人的了。豆腐看到这里都有点吃惊，他说： 蛤，咩回事啊？唔通我哋估错咗？其实根本上系冇其他人，开枪嘅就系顾大美女。咁佢从边度有枪啊？ 豆腐呢个时候所问嘅问题，我何尝又唔系觉得疑惑啊？睇嚟之前嘅推测都系错嘅，乜嘢秃头地中海啊？根本上就冇呢回事。那个枪声。那个对准太阳穴打的一枪，应该是顾文文制造出来的。豆腐还觉得不可置信，他还在为顾文文开脱。他说：他是一个搞艺术的嘛，柔柔弱弱的姑娘，怎会手里面有手枪？我看肯定可能还有其他什么误会的。我问豆腐说：那你觉得乜嘢人手里边会有手枪啊？豆腐啊，侧住个头谂咗谂，讲： 唔通个顾大美女系个差人？ 我估计自己呢个时候嘅面色都系有啲唔系几好睇啦。豆腐啊，心有余悸咁讲： 咁 如果顾大美女佢真係差神嘅话，咁我哋呢度一路咁走过嚟啊，真係好险啊。啊，好彩我哋仲未暴露咩身份，唔係嘅话真係狼入羊口啊。我打断佢，不由得咁问，咩狼入羊口咩意思啊？豆腐歪一歪个嘴讲，系一个灰太狼跌入咗阿喜羊羊嘅手入边啊嘛。 对于豆腐呢咁样样改造型嘅智商，我真系已经绝望啦，所以挥一挥手讲，哎呀，我哋唔争取做唔做灰太狼啊，走啦走啦。 豆腐讲，吓咁仲行啊？既然佢真系差人嘅话，咁我哋不如就趁手拜拜啊！我啊知道你啊对佢有啲意思嘅，但係啊，说话讲起上嚟，识字头上一把刀啊！我哋唔可能为咗美色丢弃我哋嘅自由㗎喎，我唔想坐监㗎。 佢呢个时候一面可怜巴巴咁望咗我一眼，明显就想打退堂鼓啦。之前怒发冲冠，话誓要同顾文文报仇嘅嗰个人就唔知去咗边啦。之所以呢个人唔能够受刺激嘅，一受刺激就冲动，以后呢再有啲咩打头阵做冲锋嘅事，我就要刺激下呢条友仔，等佢冲动下得。心里边啊虽然咁谂，我但系就同阿豆腐分析咁讲，佢系唔系差人，而家落定论可能仲为时过早，我哋亦都唔能够走回头路，想必然。龙神庙而家肯定就已经被嗰个蛇群系占有住㗎喇。二嚟，如果佢真系差人，我哋细諗一下，就算知道我哋两个系好可疑，毕竟冇边一个正常人会走到呢种地方嚟㗎嘛。佢肯定就已经怀疑咗我哋㗎喇。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分手就会显得好可疑喇。豆腐皱埋个眉头讲， 你咁样讲都啱嘅。咁我哋必先需要汇合咗，探清咗佢嘅身份虚实，消除佢对我哋嘅顾虑。 冇错，我鼓励咗豆腐一下，大头就继续往前走啦。喺呢个时候，通道嘅尽头竟然传嚟咗两个人嘅对话声。一听嘅声音我就懵啦，心谂呢个咩回事啊？点解又会变成两个人嘅？呢一个声音唔系其他人，就系嗰个秃头肥仔同埋嗰个小美女。唔通我同豆腐头先嘅猜测全部又错，又误会咗顾文文？咁地上单独嘅脚印，又究竟系乜嘢回事呢？